你好，我是蔡元南，是极客时间大规模数据处理实战的作者。那今天呢，是我第二次受邀来我们专栏分享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活都来不及干了，还有空注意代码风格吗？许多来谷歌参观的人用完洗手间后，都会惊奇而略带羞涩地问，你们马桶前面的门上贴着的 Python 编程规范是用来搞笑的吗？这事儿还真不是搞笑。谷歌对编程规范的要求极其严格，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编程规范这件事儿。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对于编程规范的认知，那很多人可能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知道编程规范有用，整个公司呢都要求使用驼峰式命名，而后面的阶段，比如为什么和怎么做，就并不了解了。但在谷歌，对于编程规范的信仰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我给你简单介绍几点。第一，每一个语言都有专门的委员会制定全公司强制的编程规范和负责在编程风格争议时的仲裁人。第二，在每个语言相应的编程规范群里，每天都有大量的讨论和辩论，新达成的共识会被写出大字报张贴在厕所里，以至于每个人甚至来访者都能用坐着的时候那零碎的五分钟来进行阅读。第三，每一个代码提交类似于 Git 里 dev 的概念，都需要至少两次代码评审，一次针对业务逻辑，一次针对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性评审着重在代码风格规范上，只有通过考核的人才能够成为可读性评审人。第四，有大量的开发自动化工具确保以上的准则得到强制实施，例如代码提交前会有 Linter 做静态规则检查，不通过是无法提交代码的。那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我自己十分认同这样的工程师文化，所以今天我会给你介绍清楚两点。第一点，编程规范为什么重要？这对于业务开发来说究竟有没有帮助？第二点，到底有哪些流程和工具可以整合到已有的开发流程中，让你的编程规范强制自动执行呢？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会适时引用两个条例来举例，一个是8号 Python 增强规范，以下简称 PEP8， 另一个是 Google Python 风格规范，以下简称 Google Style， 这是源自 Google 内部的风格规范，公开发布的社区版本是为了让 Google 旗下所有 Python 开源项目的编程风格统一。相对来说， Google Style 是比 PEP8 更严格的一个编程规范，因为 PEP8 的受众是个人和小团队开发者，而 Google Style 能够胜任大团队、企业级、百万行级别代码库，他们的内容后面我也会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统一的编程规范为什么重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统一的编程规范能提高开发效率，而开发效率关乎三类对象，也就是阅读者、编程者和机器。他们的优先级是阅读者的体验高于编程者的体验，高于机器的体验。写过代码的人呢，可能都有体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真正在打字的时间远比阅读或者 debug 的时间要少。事实正是如此。研究表明，软件工程中 80% 的时间都在阅读代码。所以，为了提高开发效率，我们要优化的不是你的打字时间，而是团队阅读的体验。其实，不少的编程规范本来就是为了优化读者体验而存在的。举个例子，对于命名规则，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所理解。PEP8 第38条规定，命名必须有意义，不能是无意义的单字母。有些人可能会说，啊，编程规范好烦呢，变量名一定要我写完整，打起来好累。但是当你作为阅读者的时候，一定能分辨文章当中这两种代码的可读性不同。再举一个例子， Google Style 2.2 条规定， Python 代码中的 import 对象只能是 package 或者 module。 通过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到这个错误事例在语法上完全合法，因为没有符号冲突。但是对于读者来讲呢，他们的可读性就太差了，因为 myfunc 这样的名字如果没有一个 package name 提供上下文语境，读者很难单独通过这个名字来推测它的可能功能，也很难在 debug 时根据 package name 找到可能的问题。反观正确事例，虽然 array 是如此大众点的名字，但因为有了 numpy 这个 package 的暗示， 读者可以一下子反应过来，哦，这是一个 NumPy array。 不过这里要注意区别，这个例子和符号冲突是正交两个概念，即使没有符号冲突，我们也要遵循这样的 import 规范。说完了阅读者的体验，再来聊聊编程者的体验。我常常见到的一个错误倾向是过度简化自己的代码，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盲目的使用 Python 的 list comprehension。 我敢打赌一定很少有人能一口气写出来像文中代码这么复杂的 list comprehension， 这不仅容易累着自己，也让阅读者看得很累。其实呢，如果你用一个简单的 for 循环，会让这段代码更加简洁明了，自己也更为轻松。那讲完了编程者和阅读者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忽视了机器的体验。我们最终希望代码能正确高效地在电脑上执行，但是一些危险的编程风格不仅会影响程序正确性，也容易成为代码效率的瓶颈。我们先来看看 is 和等于等于的使用区别。你能看出下面的代码的运行结果吗？看起来 is 是比较内存地址，那么两个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打印出来的却分别是 true 和 false。 为什么呢？原因是在 CPython 的实现当中，把负5到256的整数做成了 singleton， 那也就是说这个区间里的数字都会引用同一块内存区域，所以上面的27和下面的27会指向同一个地址，运行结果为 true。 但是负5到256之外的数字会因为你的重新定义而被重新分配内存，所以两个721会指向不同的内存地址，结果也就是 false 了。所以即使你已经清楚 is 比较的是对象的内存地址，你也应该在代码风格当中避免去用 is 比较两个 Python 整数的地址。看完这个例子，我们再来看看等于等于在比较值的时候是否总能如你所愿呢？同样的，你可以自己先判断一下下面这个事例的运行结果。打印结果是 false 吗？不一定，因为对于类来说，等于等于的结果取决于它的 EQ 方法的具体实现。 MyObject 的作者完全可能像下面这样实现。正确的是，在代码风格当中，当你要和 None 比较的时候，永远使用 Is。 上面两个例子呢，我简单介绍了通过编程风格的限制让 Is 和等于等于的使用更安全。不过光注意这两点就可以了吗？不要忘记 Python 中还有隐式布尔转换，比如下面这个错误事例。如果有人调用 pay Andrew 0，会打印什么呢？ Andrew is compensated $11。 当你想要比较对象是否是 none 时，一定要显示的用 is none。 这就是为什么 PEP 8和 Google Style 都特别强调了何时使用 is， 何时使用等于等于，何时使用隐式布尔转换。不规范的编程习惯也会导致程序效率问题。我们看下面的代码有什么问题。显然 keys 方法会在便利前生成一个临时的列表，导致上面的代码消耗大量内存并且运行缓慢。正确的方式是使用默认的 iterator， 默认的 iterator 不会分配新内存，也就不会造成上面的性能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 Google Style 2.8 对于便利方式的选择做出了限制。相信读到这里呢，对于代码风格规范的重要性你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果能做到下一步，会让你和你的团队脱胎换骨，那就是和开发流程的完全整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编程规范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开发效率。显然如果每次写代码都需要你在代码规范上额外花很多时间的话，那就达不到我们的初衷了。首先你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工作环境选择或者制定适合自己公司团队的规范。市面上可以参考的规范也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两个 PEP8 和 Google Style。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你需要因地制宜。例如在谷歌，因为历史原因 C++ 不使用异常，引入异常对整个代码库带来的风险已经远大于它的益处，所以在它的 C++ 代码规范当中禁止使用异常。其次，一旦确定了整个团队同意的代码规范，就一定要强制执行，停留在口头和大脑的共识只是水中月镜中花。那如何执行呢？靠强制代码评审和强制静态或者动态 Linner。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强制的意思 不是说如果不做就罚款，那就太 low 了，完全没有极客精神。我指的强制是把共识写进代码里，让机器来自动化这些流程。比如在代码评审工具里添加必须的编程规范环节，再如把团队确定的代码规范写进 PyLint 里，能够在每份代码提交前自动检查，不通过的代码无法提交。那整合之后，你的团队工作流程就会变成文中这张图的样子。那学到这里，相信你对代码风格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代码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阅读者的体验、编程者的体验和执行代码的机器检验。当然，仅仅意识到代码风格重要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具体分享了一些自动化代码风格检查的切实方法，比如强制代码评审和强制静态或者动态 Linner。 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们强调编程规范最终一定是为了提高开发效率，而不是做额外工。那么在你个人或者团队的项目经验当中，是否也因为编程规范的问题踩过坑或者吵过架呢？欢迎留言和我来分享，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别人，一起学习。